走天城。佳偶天成，赵刚编剧，洪毅导演，李林配音，张传培录音，李唐仪报幕。剧中人刘达克、包国良担任，达克的女朋友陈金枝、郎丽香担任，达克的同事尤守贤、洪毅兼任，守贤的女朋友李玉叶、张春珍担任，梅静深、王廷树担任。 梁山王门天上气高，层层林儿强盗，花骨雕梁双峰难绕，压山过天门是九龙草。 刘守贤，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自拉自唱，扯着个大嗓门也不管别人呢？这是公共宿舍，别吵得大家睡不着觉啊！ 笑话。睡不睡得着关我什么事啊？哎，刘大克 啊， 你说我吵得咱们这个单身宿舍的人睡不着觉。哎，现在你看这间房子里咱们三个人住，你出去了， 嗯， 梅静深呢？哎，你听见没有，他睡得多香啊。 哎，老梅这个小子就是能睡，你甭说你唱戏，就是在他耳朵边上你打鼓敲锣，他还是照睡不误。 这是生来的命好，有福气。 你也不错，自拉自唱，自吹自擂，自鸣得意的很嘛你。 人生啊就是这么回事，别老是自寻烦恼，能够及时行乐啊， 嗯， 就算是圣人了。 什么？这就算是圣人了？ 嗯， 就凭阁下这样。 刘大克，别那么看不起人啊， 知道你有学问， 知道你是圣人的门徒，哼，老是自命清高。 哎，我什么时候自命清高来着？ 你呀，凡人不理，总是自己一个人跑出去散步，什么探人寻圣啦，什么踏月吟诗啦，什么苍狗啊、白云呐、沧海呀，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有完没有啊？满嘴说的是什么？ 我当然没有那些灵感啦，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了。 刘守贤，看你最近呢很开心，哎，是不是有什么喜事？ 呵呵，这个嘛，这喜事倒有，哪有许多呀？ 哎，真的有喜事了， 刘大哥。 嗯， 我告诉你吧，我已经，这件事啊，一定也得叫梅静深知道。 嗯， 谁让咱们都住一间屋子呢？ 哎，醒醒，别睡了。看你睡得像只猪似的。哎，梅静深，起来起来啊。他睡得挺香的，别吵他起来了。 哎，不行不行，我一定得告诉他。哎，梅静深，快起来呀，这个好吃贪睡的懒鬼。 算了算了，我也不听了，明天你再说好了。 哎，不行不行，我还有事要跟你们俩商量呢。哎，快起来梅静深，猪脚面来了，不起来就吃着了。 好，猪脚面呐，给我来一碗。 哎呀，躺着怎么吃啊？快起来，别说快凉了。 凉了就不好吃了。猪脚面呢？ 面呐，在牢里面摊上面呢。你躺下。哎呀，起来呀、啊！ 起来面呐、啊！ 好，梅静深，你起来，我跟你说两句话，说完了我请客，咱们到面摊上吃猪脚面，再喝两盅。 这真的？ 当然真的了。 喝酒也得切点卤菜呀。 当然。 君子言， 驷马难追，行了吧？ 也好。我起来。 把鞋踢过。 哎呀，别忙啊，话没说完呢。 我一边穿鞋，你一边说。我穿完了鞋呢，你也说完了，就可以走了。 哎呀，哪那么快呀、啊？ 哎，你不是跟我说两句话吗？你。 哎呀，不管两句也好，二十句也好，我得把话说完了才行啊。 好，你说吧。 哎，你怎么又闭上眼睛了？ 你说我听不就行了吗？ 哎呀，不成啊！咱们仨人一块说。哎，来来，过来过来，到这边来。 哎呀，别拉别拉，我光着脚呢。 哎呀，没关系，来来，坐下坐下。 哎哎 哎，我说刘大克，你怎么不说话呀？哎， 不是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吗？我说什么呢？ 哎呀，你倒是帮帮忙啊！别叫没精神又睡了。 哎呀，我还睡什么呀？困神早叫你给叫跑了。 好，刘大哥，梅金山， 哎， 你们两个好好听着啊。 嗯， 我郑重宣布，我呀交了桃花运了。 什么？ 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了。 哎，真的？ 当然是真的。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刘守贤呐，这该你得请客呀。 那自然是请客了。哎，不过还得请你们两位帮帮忙哦。 我们帮什么忙呢？ 是找我做恋爱顾问吧？ 那没问题，出个主意，一碗面，恋爱成功了，请吃涮羊肉。你呀，就是想吃，这么贵的顾问费我可出不起，我还是自己来吧。 首先 啊， 小姐是哪儿的？ 是咱们王组长家里的人。 王组长？ 王组长家的小姐。王组长的千金才五岁， 尤守贤呐，你别开玩笑。 还谁跟你开玩笑了？ 我也没跟你说是王组长女儿啊。 哎，可是也没听说王组长跟他太太有什么姐妹、啊、 哎呀，你们别费心了，告诉你们吧，是凤娇。 凤娇？凤娇？ 对了，林凤娇。 林凤娇是谁呀、啊？ 哎，你怎么了？连凤娇都忘了？ 忘了？我见过吗？ 你怎么没见过呀、啊？梅金山，你瞪什么眼睛啊？你也忘了？ 我认识吗？ 哎呀，你们两个怎么了嘛？连阿娇都不记得了？ 阿娇？ 阿娇 是啊，哦，就是王府长的下女呀、 啊。哎呀，就是她呀。阿娇的名字叫林凤娇。 哎，首先呢， 你 不是开玩笑吧？ 哎呀。我正在听你跟你说话嘛，怎么是开玩笑啊？ 哎，首先呐，你跟王组长家的下你跟王组长家帮忙的小姐 了，得了，下女就是下女，什么帮忙不帮忙的，告诉你们，我不怕你们说凤娇是下女，这下女也是人呢，这有什么关系啊？ 哎，你跟阿娇，我不相信，你完全是开胃不叫我睡觉了、 哎，没的事嘛。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老实话呀。 哎，你们是怎么回事吧？ 是这样的，有一次啊，我在王组长家里吃饭，凤娇的菜你是知道的 哦。哎，棒，好极了，阿娇的菜做得真好，正对我的胃口。哎，首先呢、将来你们结了婚，我可得在你们家打火了哟。 哎，没问题，没问题。哎，你听我说嘛，我跟阿娇啊开了一句玩笑，说是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没想到王太太啊，怎么跟我开起玩笑来了。说就把我介绍给阿娇好了，王组长他也跟着起哄。就这样，我去了几趟，每次呢都开这样的玩笑，谁知道阿娇对我呀、就特别客气起来了，招待也就周到了。 那么大概是阿娇当真了。 还是啊，弄得玩笑就弄真的似的。后来我一想，下女有什么关系呢？同样是人呢、我们在公司里做职员，还不就是公司下男呢？所以我就请阿娇看了两次电影，我发现阿娇这个人呢、人性真好，一点脾气都没有，所以我也就把她真当成我的女朋友了。 哎，现在进展的情形怎么样了？ 这个还谈不到什么进展。 哎，首先呢、你们有没有 什么 亲热亲热呀？ 亲热？哎，我请她去看电影，坐在计程车里头啊，她躲得远远的。哎，走在路上呢，我把胳膊伸过去，他都挎着我，他反倒躲得更远了，还亲了什么？ 那你不别扭啊你？ 大概是不够熟，熟就好了。哎，大哥，你是有经验的人，以前恋爱过，也失过恋。哎，现在这陈小姐嘛，已经跟你恋爱一年多了。哎，你看我跟阿娇的事怎么样？ 有前途吗？ 哎， 嗯，这很难说，除非结了婚呢，谁也不敢说怎么样。 哎，青山，你怎么了？哎，你有神经病啊？怎么又叹气又笑的？你失恋了 啊？是的，我失恋了。 什么时候听说你有女朋友来着？ 你可真会保密啊！ 哎，我呀有两个爱人跟我同居， 同居？ 哎，是啊，一个爱人是另结新婚，心里边呢已经不在我身上，就剩下了一个。可是现在这个呀，也另外找到了户头了。你说我还能够不叹气吗？ 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是你搬进宿舍以前的事情？金山，别难过。 哎，你这小子，你难过高兴你都不知道，我是在笑呢。 笑？哎，你还高兴啊？ 是啊，等这两个爱人都跟别人结了婚，搬出这个宿舍，就剩我一个人清静静静的睡大觉，再也不会把我从梦中吵醒了。 好小子，原来你是拿我跟达克开心呢。 开心？我开心不起来了吗？你们两个人都有女朋友，就剩了我一个光棍，我还开心呢。我还 静山呢，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该来的早晚会来，得不到的你就是拿在手里边也保留不住。不过我劝你，你要多去找机会，多接触一些人，自然就容易遇到理想的伴侣了。 是啊，你老是在床上睡大觉怎么行啊？哎，这样咱们约法三章，从明天起，在你没找到女朋友以前呢，晚上10点以前不准上床，我们把你轰出去，10点以后才请你回来。 这 俊山，你该多活动活动了，你不能再胖了，才30岁的人肚子就这么大了，以后还要再胖 啊？那有什么关系啊？阿娇，今年 19， 阿娇今年19岁，就已经胖得像头猪了。 对不起，这没关系，胖人有福气，你还不是一样？ 俊山，我说的是老实话，你仔细想一想。 想这个多伤脑筋呢。首先呢，话说完了，别黄牛，走，吃猪脚面去。 你还吃啊？不怕胖？ 哎，你不能说话不算了你。 好，走。哎，大哥，走，吃面去。 好。 怎么，大哥？ 哎， 今天是星期假日，你没陪陈小姐去散步啊？ 他们几位女作家有个聚会，我不好参加，说好了我待会儿去接她。哎，你呢？你请阿娇去看电影啊？ 哎呀，我跟你不同啊，星期天我们也放假，王组长一家人也都在家。 嗯， 阿娇怎么好意思请假出来呢？如果王组长一家出去了，那阿娇还得看家呀。 阿娇看家，你可以去陪陪她。 哎，她不叫我陪呀，她说家里就我们两个人不好，怕别人笑话。 这有什么关系呢？ 他没有陈小姐那么失意。哦，对了，你跟陈小姐真是很理想的一对儿，她是作家，你呢是文学家，你们志同道合。太好了。 首先 啊， 你看到了没有，近身近来常出去，好像是有对象了。 是啊，我有这个感觉。 你们俩都在，快拿帮帮我整理整理通布，有客人要来了。 什么客人呢？ 我肯定会告诉你们，快点帮帮忙。 你不说是怎么回事啊？你就甭想让我们帮忙。 哎，是我新交的女朋友 啊。哈哈，有了啊，你真的有了哦。 快点嘛，他已经跟着来了，马上就到。快点，别让他看到我这个床啊这么乱这么脏，你们倒是快动手了。 好，我来替你整理，你出去啊接小姐进来，回头我跟首相就出去。 不成，我跟小姐在一块儿啊没话说。你们俩还得多替我美言几句，给我捧捧场，替我招待。 好，没问题，我负责招待。 首先呢，你怎么不帮忙啊？就让达克一人替我整理。 你自己床自己不整理，站在那儿指挥别人，我负责招待，刘达克替你整理床铺，我才不爱动你的脏豆腐跟那个臭袜子呢。 好，哎，达克你快点啊。哎呀，糟了，人来了。 里边坐， 你别笑，里边呀乱得很。 哎呀，客气了。 请，您请，来，我给您介绍啊， 这位是李玉叶李小姐 啊，李小姐，李小姐， 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这是刘达克，这位是尤守贤。 刘先生、李先生，我来的太冒昧了。 哪里哪里，我欢迎极了，请还请不到呢。 坐坐，您请坐呀，您请这边坐。 谢谢谢谢。这儿就你们三位住啊？ 是的是的。 房子倒是挺大，三个人住一点都不挤啊。 对了，公司里啊本来想一隔三间一个人一间的，可是我们觉得那样呢空气太闷了，所以我们宁愿住筒仓。 梅先生，哪个是你的床啊？ 这个是那张那张床，因为刘达克也刚起来，所以还没铺好床呢。 吴先生的床显得最干净最漂亮。哎呀，我真抱歉，星期天是可以多休息休息的，我太打扰了吧。 不不，我们这儿啊就是阳气太盛，非常希望小姐们光临。 梅先生，您说的就是尤先生吧？ 是的。金山，你说我什么了？ 我说你是评剧名票。 哪里哪里，李小姐您别听他的啊，我怎么敢当是名票呢。对了，李玉叶。李小姐你飘过戏是不是？ 好玩嘛。 李小姐才是真的名票呢，上个月我还看过您的春秋配，实在太好了， 请尤先生多指教啊。 好极了好极了，您是唱念做台风样样都好。 哪里哪里，那次是赶排出来的，还不太熟呢。听吴先生说尤先生 唐自拉自唱， 那可真是不容易啊。 晋升啊总是往我脸上贴金，他这个人呐、就是这么好，他老是捧朋友茶。净说话了，忘了给李小姐倒茶了。 对不起、 我不渴。 没水了，真对不起 啊。不要客气了， 水啊， 不要客气了。 没关系没关系，马上就回来，我们这儿啊没什么招待的。 李小姐您坐一会儿，我去买点水果。 没事，您别忙啊。 巷口就有，很快，不费事的。 警察，你陪李小姐，我去买。 不，大哥呀，你替我招待招待，我去买。 没事啊，没事。 叫他去买了，我们也可以沾李小姐的光。其实啊，净身常常请客 啊。是吗？ 净身呢是我们朋友中间有名的好人，对朋友热心，从来不吝啬，大家都喜欢跟他接近。 是吗？ 是的，所以我们呢不愿意把房子隔开，愿意跟净身住在一块儿，可以得到他很多很多照顾。 是吗？ 是的，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像净身这样的好人实在是太少了。 是吗？ 是的是的。李小姐现在是？ 我是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事。 哦，那很好啊。是在哪一部分？ 在会计室做出纳。 那您一定是很得主管的信任，不然呢、不会担任这份工作的。 做事嘛都是一样的。 李小姐对评剧好像是很有研究。 我只是喜欢，业余作为消遣而已。 很好很好，李小姐这种消遣是非常好 啊。听梅先生说尤先生是一位评剧行家，想约我们会会面啊，正好我到这条街上来看一个亲戚，顺便呢就来拜访请教来了。 是的。 这样呢也可以免得另约时间跟地点，可以省很多事了。 李小姐，您不但人长得漂亮，心肠更好。 哪有刘先生好呢。 谁啊？金枝啊。 金枝， 大哥，陈小姐刚走出去，走得很急，是怎么了？ 首先呢你陪一下李小姐，对不起啊，我出去一下。 不要客气。 再见了。刚才是刘达克的女朋友，你们见过面了吧？那位陈小姐是位女作家。 没有见面吗？没见面吗？ 那是怎么回事啊？您请喝茶。 谢谢谢谢。 李小姐，您很喜欢戏啊？ 对了，尤先生是？ 我什么都不成，平常呢喜欢拉拉二胡，这个宿舍里头没人能唱，所以有时候啊我就自个儿哼几句，好玩嘛。 尤先生您常到哪个票房啊？ 我很少到票房去，我又不大会唱，差不多票房里头都有座中的二胡， 我就不好意思去拉了，所以只有同事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呢，大伙儿凑在一起玩玩。 姚先生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三三票房来玩嘛。 啊， 三三，哎，三三呢也都是熟人凑的，每逢星期三或者是三号，只要有三个日子就聚在一块玩。 哦，那很有意思。 姚先生有空您可以来玩嘛。 好的好的，我一定去。李小姐怎么样，消遣一段吧。 哎呀，我可唱的不好啊。 哪里哪里。李小姐，您是唱工资调？ 哎呦，太高了，我唱的不好，刘先生您可别见笑啊。 妈呀，我不会拖，有漏的您得多包涵。 你太客气了。 李小姐，您唱什么？ 我唱凤凰巢吧。 好，伺候您这儿啊。我这胡气不行。 刘先生太客气了，我没跟过您的胡气，可是唱的特别舒服，您拖的真严呢。 哪里哪里，如果常给您拖就更熟了，可以严丝合缝的，那就不大容易出毛病了。对了，李小姐，平常您的胡气是谁呀？ 没一定。 这样好了，以后守闲呢就专门做李小姐的亲师好了。 哎呀，恐怕我唱得太坏了，姚先生不肯吧。 哪里的话呀，就怕伺候不了您。 两位都别客气了，来来来，吃水果，苹果橘子，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好水果，凑合吃吧。 哎呀，时间不早了，我约好了去看亲戚的，他们还等着我呢。我得走了。 吃水果再走吧。 不要了，以后机会还多着呢，我常到我这个亲戚这儿来，刘先生要是不嫌弃的话，那我可以常来探访吗？ 好，欢迎欢迎。 好，那我告辞了啊。 吃点吧。 谢谢谢谢，我真的走了。 金山，送你了解吧。 不要送吧，就离这儿不远。 不是，我送您去。 谢谢谢谢，刘先生再见啊，欢迎到三三来玩。 好了好了，不远行了啊。 好，留步留步，再见 再见。 吃嘛吃嘛，你们俩怎么不吃呢？ 大哥，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愁眉苦脸的。 他呀，文学家就是容易多愁善感。 你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 陈小姐来过了，你知道吗？ 我当然不知道啊。 我碰见陈小姐满脸不高兴的从这儿出去。达克可是你没看见 他？哪有什么关系？他不爱进来，达克就出去就行了吗？ 达克在招待李小姐呀。哎，达克，你追出去追上没有啊？ 什么？是为了我呀？哎，达克，这到底怎么样啊？ 哎，你见到陈小姐没有啊？ 见到了。 见到了不就行了吗？其实，可是他要跟我绝交了。 绝交？ 为什么呀？ 为你呢？ 为我？ 为我什么呀？ 吃醋？ 嘿，我去，刘达克呀，你真不凭良心，为我吃了哪门子醋啊？ 我们见过几次面，都是他到这儿来，找你才见面的。多半呢，我还在睡床上呢，一共也没说过几句话，吃得了门子醋吗？刘守贤呐，你拼命理，他有不痛快的硬往我身上推，好像我抢他女朋友，跟我争风吃醋。这种朋友，这什么朋友啊？我又没有追他，难道是他追我，叫他吃醋啊？ 哎，梅景山，你这是什么话呀？事情还没弄清楚，你乱说什么？ 是陈小姐追我吗？追我？ 神经病！达克，你话说清楚好不好？别让他发神经了。 是这样的，我追出去倒是把金枝给追上了。 怎么样？ 他一直都不理我，我跟他走了好大一段路， 任凭我怎么问，他就是不说话。 后来呢？ 后来走到公园里，才被问得开口了。 你不要理我。 金枝，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我不知道啊。 哼，你真的像那么回事。刘达克，你是个大骗子， 啊， 我真不要理你了。 我是个大骗子？我骗谁了？ 你还能骗得了别人吗？ 哦，我骗你了？ 当然了。 我骗你什么了？ 你骗我的感情还不够吗？ 哦，就为了这个呀？ 笑笑，你得意了？ 自然是得意了，由这句话可以证明你已经把真的感情给我了。 看你得意的那个样子，骗了人的感情还当面表现这样讽刺的态度，你太残忍了。你走走，你去得意吧。哼，你别想我再理你了。 哎，金枝，你也是个骗子呀。 什么？你 也同样的骗去了我的感情啊。 我骗了你的感情？ 嗯， 你还有感情吗？ 我的感情给了你，你的感情给了我，彼此感情专一，就算是骗到手的也是幸福啊。 感情专一不错，你去对什么李小姐感情专一去了 啊？李小姐？什么李小姐？ 看你装的多像真的。 哎，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李小姐吗？ 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自己听到的，你还想赖吗？ 哎，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说吧。 我亲眼看到李小姐坐在你的床上，听到你说李小姐不但人长得漂亮，心肠更好。那个李小姐说什么？哪有刘先生好啊？你说，我说错了吗？ 啊，这你完全误会了。 我误会？滚走！你永远不要再见我了，你一个感情的大骗子！ 哎哎，金枝，你真的误会了，听我解释嘛。 我不听，我不听！ 哎，金枝，哎，你听我说啊！ 你不要听我，金枝，金枝。 就是这样， 你得去跟他解释解释啊。 哎呀，他正在气头上，不会听我解释的。只有明儿个晚上我去找他吧，万一他还不听。 哎，达克，我真抱歉，当时李小姐进来了，我的床太不像样了，才把你的床说是我的。你不怪我？ 不会的，那有什么关系呢？ 哎，我真抱歉。 哎呀，现在说这些废话干什么？得想办法解释误会呀。 哎，是啊，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哎，都是为了你，动动脑筋吗？ 对了，首先你赶快动脑筋吧。 啊，我动脑筋？ 是啊，你动脑筋去找阿娇解释吧。 什么？你说什么？ 哎，当时啊，我当着李小姐的面不好说，现在又差点忘了。 哎，金山，你不要紧吧？ 我什么不要紧呢？ 你好像有点神经颠倒了。 哎呦，我清楚得很，今天阿娇来找过你了。 阿娇找我？哎，我没看见他呀。 哎，你没见到他，他可见到了你了。 哎，你把话说清楚点好不好？ 我过去买水果吗？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阿娇撅着嘴往外走，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再问他看到你了没有，他眼泪就掉下来了。我马上跟过去，我问的是怎么回事。哎，女人哪都是一样。 哎呀，你快说呀。 他跟陈小姐一样老是不说话，我陪着他走了一大段路，问了好几遍他才开了金口。 他说什么？ 他说你骗了他。 我骗他？ 哎，他说你告诉你没女朋友，可是他向王组长请假来找你的时候呢，就看见你跟一个漂亮的小姐是有说有笑，还有拉有唱。 哎呀，这是从哪说起啊？ 我就告诉阿娇说李小姐是我的朋友，你替我招待。 是啊，这他都明白了吧？ 明白。他就是不相信，我把嘴全快说破了，他还是不信，急着我呀只起誓赌咒。 这回信了？ 信了。他一下就趴着我肩膀上哭起来了，弄得我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30多岁了就没有小姐这么跟我亲热。 废话废话，快 着点说，后来怎么样了？ 我弄得没办法了，我就把水果一个一个的往他手里边塞呀，劝他吃点水果。嘿，放着这么好的水果不吃啊，他一直在哭。 也别说废话了， 他后来委委屈屈的说你是个坏蛋骗子，说我是好人，说我呀帮着你骗的，把李小姐认作是我的女朋友。可是阿娇呢，说我这样骗他呢是为朋友帮忙，是个好心人，他以后啊再也不要理你了。你看怎么办呢？你想办法解释。 我去找他去。 哎，别忙别忙，吃完酒再去。 哎， 大爷，你不给啊，阿娇吃啊。 哎，放的东西不吃，嘿，正好我一个人吃。首先呢，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了？ 你跟阿娇的事？ 嗨，我到王组长家里去了三次了。阿娇啊，她是铁了心不理我了。王太太叫她给我泡杯茶，她就用力的往桌上一顿，哼，连茶水都浸到我的衣服上了。 嗯呐， 哎，命中注定了没缘分，再怎么想法子也没办法呀。 首先呢，说实话，李小姐这个人怎么样啊？ 哦，你放心啊。你的事啊，我是绝对帮忙。李小姐已经到这儿来了两次了，你都没在，我给她吊了嗓子，看情形她很高兴。 哎，你对她的印象怎么样啊？ 很好啊。哎，金山， 哎， 我很佩服你，真有眼光。李小姐是人漂亮，性情也好，嘿嘿，那副嗓子可真甜，味儿也足，听起来是真过瘾。嗯，好，好极了。这回这个恋爱顾问我是当定了。 首先呢， 啊， 我是个不会谈恋爱的人，我想请你替我谈恋爱好不好啊？ 啊，我替你谈恋爱？ 是啊，你是知道我的，我要去谈恋爱啊，准吹。 那当初你怎么跟李小姐来往的呢？ 是在一个朋友家了吃饭碰上的。我那个朋友介绍我说呀，他是名票，我就把从你这儿得来的一点评剧上的东西呢，就跟他应酬。偏偏一桌子客人呢，谁都不懂评剧，就显得我是内行了，所以啊，跟我很谈得来。 哦，那你不错嘛，啊，可以把名票都唬住了。 哎，别提了。我说了一点什么都不敢深谈，就怕露马脚。没想到啊，李小姐坚持着要约我到票房去，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这小子可就惨了，谈什么都接不上话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把你给搬出来做挡箭牌呀。 拿我做挡箭牌？ 是啊，我就专门说你的胡腔怎么样，像薛兰园老生唱的怎么跟余淑妍一模一样。嘿，这下可把李小姐给唬住了，她很像见你一面。哎，我就约她来了。 哎呀，你呀，你怎么这么说呢？简直触我的阳气暗了。 哎，怎么不对呢？可是李小姐背后只得夸你呢，说你的胡气拉得太好了，以后如果她再跳戏啊，一定请你做琴师。 这个话呀，李小姐也跟我说过。 哎，你答应了没有啊？ 哎呀，为了你怎么能不答应呢？ 好，告朋友，就这样吧。阿娇的事，我自告奋勇去替你谈恋爱，怎么样？ 嘿嘿，这倒新鲜啊！你的朋友，我去替你谈恋爱；我的朋友吗？你又替我去谈恋爱，这真是怪事。 我告诉你啊，我已经跟阿娇替你谈过一次恋爱 啊。什么？你是说？ 哎，是啊。有一天我到王组长家，阿娇呢就跟我谈着没完，骂你呀，骂得好凶哦。我只好用好话安慰她。结果呢，她说我是好人，她说下次要烧两个好菜的请我吃了。 好，就这么办，咱们是换着来。谈成功了，咱们就走马换将。 明我的清白，如果不能证明的话，你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哎，你听见没有？你见到的那位小姐在吊嗓子呢。 嗯， 请进吧。 达克的女朋友，也可能是未婚妻陈金芝小姐，是名作家。陈小姐，这位是李月小姐，是名票，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陈小姐， 李小姐 啊，我常听首贤提起陈小姐，我对陈小姐的大作啊拜读过很多篇了，我是你的忠实的读者呀。 谢谢，请多指教。 刘先生也是文学家，你们可真是理想的一对啊。 谢谢李小姐。金芝，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 好。 我说李小姐跟首贤也是很理想的一对，不是吗？ 是的，对。 我们 不便啊，李小姐都不否认，你急什么 啊？我这玉 月首贤让他们说去吧，又少不了一块肉嘛。 金芝，走，别打扰他们了，我们去散步吧。 李小姐失陪了，打扰你们。 好，你们请吧。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哎呀，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这佳偶天成，不该谢天谢地吗？ 啊，当谢天地。 金芝，你看谁回来了？ 啊，是尤先生回来了。 哟，小两口在这儿啊，真奇怪。 奇怪什么？ 平常你们都是出去散步的，今天怎么会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呢？哎，这不是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呢？ 哎，你是你呀、啊？你怎么也来了？ 少坚，你可别装了，眼看着李小姐跟在你后边进来的，你还装什么？ 啊，我装？我 不是的，我坐车到这儿来，远远啊就看见了首贤进门，我也就跟着进来了。可像啊，有一个人跟在他后头，他都不知道。 我呀正在琢磨戏腔呢，这是一心不能二用。 对，你就是这样，要是在马路上还不让车给你撞上啊。 哎呀，不会的。 不会的，以后不许走路也想了啊，多危险呢。 好好好。 首先恭喜 啊。恭喜。 哎，恭喜你有这么一个关心体贴的朋友 哦。 哎呦，梅先生，你满头大汗的，好像有什么急事。 哎，达克，首先啊，我告诉你们， 怎么，我们要不要回避呀？ 回避？ 你告诉他们两个，那我们两个不是得回避吗？ 对不起，是首先呢啊，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现在连我也要回避了。 不是的。首先快点，我马上还要走呢。 哎呀，有话就说吧。 这 哎，这什么说呀， 恐怕不太方便吧。 还有什么关系你说呀。 可是李小姐在这儿呢。 哎，那更没关系了。 什么更没关系？ 是啊。哎，我先告诉你，我们以前有过协定的，现在啊我已经做到一半了。 一半？ 嘿嘿，我谈恋爱啊已经谈成功了。 谈成功了？哎呀，糟了，不行啊。你还笑呢？你还？ 哎，尤先生、 啊、 你这就不对了，人家恋爱谈成功了，你怎么说糟了呢？ 哎呀，谈成功了就糟了，没有办法成功就好了，这你可怎么办呢？ 金芝，正经一点，有话慢慢说。 哎，我来说吧。竞选以前跟我约定的， 我替他跟玉叶谈恋爱。 哎，首先不要说嘛。 他呢，替我跟辣椒谈恋爱，谈成功了，我们就走马换将。我们来个交换。 哎呀，首先呢，你真害人，这怎么能说呢？ 这有什么关系啊？ 梅先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恋爱怎么能找别人代替呢？ 那是以前约定的，那个时候啊，我根本不懂啊。 现在呢？ 现在我懂了。可是首先的，哎，首先你真害人，你怎么能够谈成功啊你？ 怎么，梅先生不爱我了？ 这怎么能不爱呢？ 为什么？ 我跟阿娇也谈成功了呀。 哎，那不是正好吗？ 你不知道，几天呢，我是替首贤谈恋爱，可是后来 你就自己谈上恋爱了，是不是？ 可不是嘛，阿娇啊，非嫁给我不可。 那么你呢？ 我也非娶她不可。可是现在首贤， 梅先生，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跟阿娇，一个非你不嫁，一个非她不要。 是啊，可是我怎么能娶你呢？ 这件事啊，首贤已经告诉我了。 你早就知道了。 嗯，知道不久。可是你刚才没听见首贤说吗？他只做到了一半。 哦，我明白了，光是首贤成功了，你还没成功。 不， 你也 是的。我们谈成功了只算一半啊，走马换将可办不到了。 哦，天哪，谢谢， 就这么谢了。 好，我结婚的时候请你们吃喜酒。 那么我跟首贤结婚的时候就不请你喽。 啊，这等等，我去问辣椒啊。 啊，辣椒 他在门口等我呢。哎呀，快请进来呀。他不要进来，他不要见你 啊。阿娇还在恨我呀？ 他不是恨你，他说要谢谢你呢。 啊，谢我？ 要不是有以前的那回事儿，我哪有精神去找阿娇呢？ 这回没精神变成有精神了。 你呀，该姓我的姓了，叫尤敬深吧。 你也该改姓了 啊。我， 你姓尤，叫守贤，是游手好闲。现在有了李小姐，手不闲了，不是没守贤吗？ 哦，就是你好，不用改姓，整天整夜的往外溜达。你呀，你给我溜达可不？ 对不起，我要溜达可了。阿娇在门外等着我呢。对不起，我溜达可了。 哎，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办喜事？ 还有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金枝，来得及吗？ 什么来得及？来不及。 我们也一个月以后结婚呢。 随便你嘛。 就这样啊。 首贤。 对，我们也在一个月以后结婚。 首贤啊。 啊，爷，你不是这个意思？ 好，是随便你嘛。 好了，你们一个是金枝，一个是玉叶，我去找我的阿娇去喽，再见喽。 金枝，我们去散步吧。 好。 玉叶，咱们掉两道吧。 好。 佳偶天成，赵刚编剧，弘毅导演，李林配音，张传培录音，李唐仪报幕，剧中人刘达克、包国良担任，陈金枝、郎丽香担任，游守贤、弘毅担任，李玉叶、张清真担任，梅静深、王廷树担任。 以上广播剧是由中国广播公司广播剧团演播，谢谢收听。